你好，我是黄勇。今天我打算与你一同回顾下 OKR 快速入门模块的内容。以下长图是我为你整理出来的知识框架图，希望可以帮助到你，进而使你更加明确学习本模块的学习路径与方法。基于以下这份知识框架图，我来说说 OKR 快速入门这一模块课程主要所采用的讲述形式。有两种，一种是以我自身的切身经历为例子来讲的，像讲故事一样，为你还原当时我在实施 OKR 时的所见、所闻、所感。还有另外一种讲述形式，是以我在过去几年给企业做培训时所接触到的一些案例，都是我觉得非常经典，并且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子。就第一种讲述方式，我们会从对 OKR 的理解和价值出发，把知识的内容呈现出来。这种形式适用于比较系统的知识脉络构建，也比较适合系统学习和理解 OKR 实质与精髓。比如，在01，你想要快速理解 OKR 吗？看这篇文章就够了中，对 OKR 的定义和理解。以及在02，如果有人再问你 OKR 与 KPI 有何区别，你可以这样告诉他中对 OKR 与 KPI 的区别，二者结合如何灵活运用的解读。这些内容就很适合入门同学。当然，对于在 OKR 方面有一定认识和基础的同学而言，也能从中受益。重学 OKR 后，看待它的视角和深度也在变化。那么就第二种讲述方式，我更多的是提供一些方法，用曾经接触到的一些经典真实案例的形式来整理 OKR 知识结构。这种形式适用于帮助你解除一些困惑，比较适合记住怎么做，实施 OKR 在各环节具体要做的事情都会呈现在案例的各个细节，尤其是一些注意事项，告诉你不能这么做以及原因。这当中也有不少方法论是来自于曾亲身实践过 OKR 的这些领导者的管理经验。对此，如果你能有所领会的话，可能对 OKR 所掌握的程度也会更深一些。另外，你用到时也可以去查看，比如研发团队的 OKR 是怎么制定的，在企业实施 OKR 是用多大力度推的，以及是不是要让公司或团队所有人都理解了 OKR 的价值，这些内容就十分适合这样的讲解方式。最后，当本模块学习接近尾声时，我邀请到了明道 CEO 任向辉老师，请他以管理的角度来谈谈自己在实践 OKR 时的一些心得体会和管理心经，旨在帮助你更深层次、多维度地理解 OKR， 并能逐步用到实践上。我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如果今天的内容让你有所收获或有新的启发，欢迎你在留言区留言，与我分享你的故事，也欢迎你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一起。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5。